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你的心忘了季节，从不轻易让人懂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共听日月唱首歌？黑夜要白昼，黑夜要白昼，人生为欢又几何？春去春回了爱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花香你心海。春去春回了爱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花香你心海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我花香你心海。